你好啊，陈哥， 系林小姐， 系咧，我买的几子咧，就系、是、本身都系橙红色嘅，咁一洗水咧就系、是、好似咧红萝卜咁啊色素出嚟咯，系橙黄色啊，咁系正唔正常咧？咁样咯，佢粒定都系有少少橙白色咁样嘅、 嗯， 再靓啊！喺大药房、大间嘅药材铺买啊，佢话正货啦，最大粒啦，最靓六百几蚊斤噶。 嗱、我都食唔少杞子啊，吓、长期食噶啦，杞子啊，即系好补啦，大家都知道啦。 系啊， 咁就喺全世界咧，而家佢哋啲老外开始识食噶啦，可能我哋又食多啲唔紧要嘅。不过系啦，好似你咁讲咯，吓、买杞子都有啲学问嘅，咁我长哥都特登去周围咧去问嗰啲专家啦。嗱、头先你一路咁形容咧，我睇到有两个问题咧，就证明就真系有问题啦。第一咧就系、是、你话佢系好橙红色，好鲜艳噶啦。 嗱， 系啊，我嘅理解就系、 是、 咧，最靓嘅杞子咧系鱼色嘅、即系鱼红色嘅。就系、是、就唔系话鲜到好橙色嗰只咯，尤其有啲系接近荧光色嗰啲咧，都系染色嘅多噶啦，吓、 啊，系啦，佢唔系佢 系咯，系咯， 佢本身都干啊，淤地啊，佢都喺呢个咩咁样。 第二咧， 红色咧、你哋成日话红色系点样红色法噶？ 头先咧，你又话咧一浸水咧，佢又有啲即系染晒啲色出嚟啦。咁咧， 嗰啲系染色嚟 啊，好似红萝卜咁啊，色素啊，橙， 通常咧， 橙黄色嘅， 靓嘅杞子咧，就系、是啊、就算有少少色咧，都唔会系好似你讲咁夸张，好似颜料咁嘅色噶啦。第三咧就最关键啦，就系、 是、 咧个定啦。嗱，通常咧染过嘅即系人工染过嗰啲咧，个定咧就唔系白色噶啦。 嗯， 所以买咧只可以睇个定，个定系白色嘅咧就买得过。 系啦，冇呢个橙色噶系嘛？ 就系啦，头先你咁形容咧，你问我咧，我冇睇到啦，但系我相信咧都系染过色噶啦。 嗯， 啊，同埋咧，啲中医喺呢、个即系讲喺电视机讲嘅中医都系咁嘅款咯、哦，咁你点算咧？边度买到？這個、 有嘅有嘅，嗱你去揀一啲啦吓，同埋咧都唔使揀大粒噶，嗱大粒啲又贵啲嘅通常吓，但系唔即系佢嘅药效咧，同埋佢嘅营养咧，同个 size 冇关 系啊系啊， 所以我买咧嗱，我就会揀一啲鱼鱼地色嘅细细粒嘅，同埋咧个定咧仲系白色嘅， 即系全部系白嘅。 系啦，多谢晒梁小姐，嗱咁啊记住咧，佢啲咧信誉良好嘅药材铺卖咁咪得咯， 系啊， 多谢晒。梁小姐， 仲有咧，而家有啲有机杞子噶， 吓 系啦，健康店嗰啲靠得住咯嘛，吓、 好咁啊，梁小姐识得去点样选购啦，好多谢晒你啊，好啦，第二个我哋接听啊，就系曾。